而星期四朝早十点左右，亚特兰大东北面一个城市一间生产肉制品的厂房有液态氮泄漏。当局说死者入面有五个人是当场死亡，另外一人在医院急症室不治，送院人士当中包括四个消防员。另外，当局疏散工厂入面最少130人去到附近一间教堂，为他们做医学评估，并且为慎重起见关闭附近的学校。警方说暂时未知事故原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通电话，两人同意在多项议题上紧密合作。两人强调跨大西洋关系进入新篇章。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两人讨论修复重振双边关系的方法。布林肯又感谢欧盟近年发挥的领导作用，美国希望与欧盟及成员国合作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并在经济上寻求合作。两人又同意持续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紧密合作。欧盟委员会的声明强调要恢复欧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博雷利又邀请布林肯尽早出席欧盟外长会议。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0点，升103点。港金现价报17,0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22美元，卖出1,845.2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3，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下午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牛头角道啦，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噶，咁影响到而家牛头角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啊！重复多次，牛头角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咁另外啦，喺北角嘅锦屏街仍然有封路措施噶，咁而家东发大厦嘅21至61号嘅一段锦屏街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由于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长沙湾嘅青山道兴华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呀，经过小心。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封闭嘅九龙塘嘅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咧就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重开呀。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嘅封路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60秒。 小朋友被灼伤、烧伤、烫伤都是常见的家居意外来的。 要预防小朋友这类的意外，家长就要留意了。当抱住小朋友的时候，应该要避免进食、饮用热的食物或者饮品。 喂他们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检查食物的温度是否适中。还有帮他们冲凉之前，都一定要记得要先试一下水温。 由于厨房有明火、发出热力或者蒸汽的电器、热水、滚油等等，所以最好在厨房那里设置栏栏，不要让小朋友入到去，还要确保个栏栏是时时刻刻都锁好的。 所有热烫的食品、饮品和用具，例如烫斗等等，都要妥善放好，不要放近台边，亦都要避免使用台布，以免小朋友因为拉动台布而打写台上面的物件。 家长亦都要妥善摆好生火的用具，例如打火机或者火柴，应该要放在一些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才对的。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现在做紧教学助理的他，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变得更加成熟主动，懂得有效处理公事，成为一个更加好的教师。 想知道 Charisma 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好食嘅嘢要试埋今次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油渍七彩车厘茄。 耶、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永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拉住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特别留意外国啲新聞，边度又爆发，仲有冇奥运，数字系几多，疫苗妥唔妥？不过喺放眼世界嘅同时，记得留意翻眼前嘅事，有冇做而家要做嘅嘢啊？你洗咗手未呢？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啊 ，Kitty 早晨。 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二分啊。 系啦，平时都会讲 Happy Friday 啊吓。今日咧系 Dramatic Friday 啊，因为咧夹硬美股、哦，简直咧极富电影感啊，好似咧睇到呢个 The Big Shot 咁样啊，孤注一掷咁样啊，究竟实情系点咧 ？Dicky 有冇去睇咧？今日我哋嘅嘉宾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你好，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啊 ，Kitty 啊，哦，晨光嘅听众 ，Happy Dramatic 啊 ，Friday。 喂，琴日啊真系嗱，我就自己申报先，冇持有嗰啲游戏类嘅股份嘅，或者嗰个戏院股都冇持有嘅。不过琴日咧就真系啊吓，究竟网民对呢个沽空机构嘅一个叫做可以啊，如果英文战争添啊，直情 war W A R 啊，咁但系、最后咧叫做监管机构咧都要出嚟咧。按一按停咁、哦、样，哇！成件事好似拍紧电影咁啊！究竟实情系点发生呢？而当中又有啲咩启示俾到唔同嘅散户股民呢？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真系要讲呢件事先咧，我谂可能真系会拍成电影啊！将来吓，即系可能一两年之后，跟住就讲下啲金融市场乱象咧。呢一件事肯定咧都会系其中一个股仔嚟嘅，我会觉得。讲咗外围先，咁啊外围系啊冇错啊，美股咧都叫做好显著咧，甚至乎可以话报复式嘅反弹啦、啊。即系跌得多时，弹得亦都快。咁嗱，佢嗰个表现咧啊，有少少似我哋香港股市上个礼拜尾到今个礼拜初咁，哇，即系跌啊，跌咗一日啦，但系咧跟住又报复式翻上去。嗱、啊，喺就算一个正式嘅调整开始之前咧、啊、都会有呢啲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美股可能嚟緊都会好，即係好多年前林峰嗰首金曲，不过就唔係个台有嘅嗰隻叫做创啊。应该呢就会係咁样嘅。咁啊对于美股嚟讲，咁啊唔会话一支箭咁升上去，但亦都唔会话係排山，即係直情山嚟倾泻咁跌落去，绝对唔会嘅。头先讲嗰个所谓嘅即係经缩嘅现象呢，昨日咧就已經見到有一啲嘅交易平台喺開市冇耐啫，我見到係就已經係直情係唔準人再買啊，即係唔準人再開新倉，俾得你買乜都，總之咧option 又唔得，正股都唔俾。咁當然啦，即係當我見到咦啲交易平台係唔俾買嘅時候，咁加上咧就即係監管機構又會做嘢嘅時候咧。咁好明顯就冇可能仲升㗎喇，因為你冇得買啦嘛，你只有咁多隻股㗎喇。咁所以呢其實昨日呢就即係好點講呀，嘩即係嗰種波動性係令人都好驚訝嘅。咁雖然就話就話回返都百幾蚊落嚟，但係呢即係比起佢起步計呢其實仍然升咗好多倍啦。當然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淡倉啦，我哋中文講得最簡單直接了當就係呢幾隻字呢，又唔係話第一次發生嘅，因為喺歷史上高都見過類似嘅嘢嘅，但就係好唔同嘅原因同理由囉。即係譬如話好多年前 Volkswagen 同保時捷即係喺並購之前，即係都試過話因為要得到啲譬如話可能係即係投票權，咁都試過係升到好急咁樣，升到好犀利咁。咁但係就唔係好似今次咁嗰個理由係係咪純粹係投機炒賣夾淡倉呢？唔係喎。係因為要支持呢間鋪頭，因為要跟呢一啲所謂嘅即係被佢哋網民世界認為係呢啲沽空機構係壞蛋嚟 㗎。 我哋要錯強富弱， 正義之戰啊，呢啲即係被譽為喺外國嘅網民認為。 直情是不知道是羅賓漢啦，定是蝙蝠俠啦，定是一個蜘蛛俠啦，即係佢個心態係咁樣嘅。但係係咪用錯咗方法呢？因為始終如果你話萬變不離其宗，最終你真係要睇嗰隻股份嘅基本因素，咁爆係必然嘅，就高位報錯係肯定會發生，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咁究竟係邊個禁停佢呢？係監管機構啊？係交易平台啊？係各樣啊？定係全部一齊會禁停呢件事呢？咁我諗即係始終都會係物極必反咯，睇呢件事情。咁但係我會覺得亦都反映得到一個好客觀嘅市場現象，就係大家都已經係有種係完全係非理性嘅行為嚟㗎啦。呢啲絕對係非理性啦，即係你話我唔理基本因素，我係要同佢死過咁。嗱，呢個絕對唔應該嘅。即係股票市場，即係你話喂，我喺個網球場 OK 㗎、因為點搞都好，即係唔會有咩事㗎嚇，最多可能擦身下。但係喺個股票市場嗰度，你咁樣咧，你可以有個好沉重嘅代價，好嚴重嘅虧損。咁所以我會覺得。即系戒金用忍啦，唔好意气用事啦。 特登用呢件事嚟即系讲俾啲散户听众听，就系话即系切勿即系咁投入啊，或者即系话唔好意气用事啊，或者即系每个投资咧都有机会咧涉及好庞大嘅风险嘅。 饮啖水先，冷静下。嗱，讲到沉重咧，我又想睇一睇呢个国泰 Dicky 嗱，因为咧上一次如果大家记性好嘅话咧，向呢个政府股东伸手攞咗390亿元。完嘅时候咧，其实就系7.5个月前啫。咁啊，跟住咧，寻日咧就宣布啦，国泰就话发债，就想筹67亿。咁啊，大家咧即系市场就担忧啦。相隔唔系好耐，跟住又再发债嘅时候，系咪会干糖啊？咁跟住寻日咧，佢个股价就嘘一声就嘘咗落去啦，就跌咗咧9.71%，最低咧最低位系5.95元收市嘅。咁啊 ，Dicky， 你系咪都系觉得？回不去啦，难以翻身啦，股民应唔应该坚守呢？你觉得 系啦， 唉，即系点讲？ 要起歌啦，的确 又唱一首先啦， 即系都其实系咪又系金曲嚟嘅咧？即系嗰啲越问越伤心啊，嗰啲咁样明无余地再过问咧，咁样我都可能即系又要谂起呢啲咁样嘅好无奈嘅，好悲 剧。就分手要狠系咪啊？ 系啊， 但点解唔系关飞机事嘅一首金曲嘅咧？我想问一下，即系潇潇洒洒的给我潇洒的相机， 又或者天气真系不似 呢样嘢嘛？O 而家 系啊，真系做唔到咯。哎呀，国泰咁点算啊？有啲 我都想讲啊，但二手只要飞添，但系而家真系飞唔到啊嘛。 系 诶，点讲咧？真系呢一个嘅即系融资嘅安排，即系简单啲讲啦。佢寻日讲话呢个可换股债券嘅安排，嗱，真心讲即系有冇少少感应咧？其实宣布之前咧，佢股价都软咗好几日嘅。 嗯， 唔系话春江水暖鸭先知，只不过系。大家都會望到而家呢個經營嘅狀況，即係當即係點講啊？港龍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啦，咁亦都可能有啲飛機師都轉埋行啦，做埋娛樂圈啊咁，幾悲哀咯成件事，因為我諗即係喺一年前係咪？我諗冇人會諗過嚇。飛機師即係都幾天之驕子噶、哦，即係人工都好高、哦，機長人工肯定高過我同阿 O 啦。 係啊， 睇講啦， 高過我啫，你我敢講嘅啲嘢。 我阿 O 嘅，我嘅對白係咁。係咁啊嗱，所以咧即係點講咧？而家呢一個即係六啊幾億，即係可換股仔，即係你話就咁講有兩厘幾收，咁又可以換股嗱。真心講，如果純粹作為一個投資者去看待呢個投資工具呢，只要呢間公司冇事呢，咁其實呢呢個所謂嘅投資呢就唔係太大問題。咁但係你話對於呢間公司長遠嚟講點樣先可以降低佢而家呢一刻嘅負債呀，甚至乎係可以真係嗰個虧損係減低呢，呢個係被動。即係因為你始終都要睇下嚟緊嗰個疫情幾時先至會可以受控。咁但係如果你話一睇呢樣嘢呢，其實真係冇人會有水晶球同我知道個答案咯。 嗯， 關鍵嘅就係真係疫苗幾時先至可以正所謂唔好打得少咧，即係打多少少咧。咁呢個即係都唔敢講啦。即係當即係你話，就算而家拜登政府係咁訂啦嚇疫苗啦，咁香港而家可能都會希望快啲有多啲唔同嘅選擇啦。咁但係真係要全球旅遊業復甦，呢個真係好長遠，同埋未必係可以回復翻以往嘅。即係始終好多嗰啲商務嘅旅客啊，即係要本來要飛去開會嗰啲，而家就已經市場就可能解決曬九成本來要出 trip 嘅理由啦。咁真係要等即係所謂嘅平時啲消閒旅遊咧，咁可能會真係慢啲。咁當然啦，貨機都繼續飛嘅，咁但係貨機同即係頭等客艙所賺到嘅錢就梗係完全係即係唔止兩碼㗎啦，都唔知幾多碼子呢回事。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就，既然佢即係宣布咗呢一個融資係可換股債券，咁就可能有個潛在嘅攤薄效應。咁所以股價咧就又係咁樣慢慢又飛翻落嚟啦嚇。咁啊都點講咧？都幾劇烈地飛翻落嚟㗎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個股價咧就補翻之前嗰、那個。上升裂口咯，咁你话个股价嚟讲，再好显著暴跌嘅风险咧，又唔系太大嘅，咁希望都系寒冬慢慢过去啦吓。 嗯， 系啊，咁啊， 都唔关呢间公司或者同佢个营运系冇关系咯，系呢个大环境嘅问题。 系啊，咁啊，真系受疫情影响嘅股份啦，咁睇嚟即系近排市场就冇咁乐观，除咗新股市场啦，仲有半日啊，睇下快唔快手啊。究竟邊個夠快手咁樣嚇？咁啊，大家可以温習下啦。咁啊 ，Dicky 都有喺唔同嘅平台咧，即係都講下啲新股嘅。咁大家可以揾嚟睇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 Dicky， 星期五愉快啦，各位。 好多謝你 ，Dicky， 拜 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8:22，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朝早咧都凉咗几多啊？ 系 啊，系啊，咁大家就留意翻啊，天气转变今日都几干燥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小白喺度嘅，早晨小白， 早晨小白。 早晨啊，两位，咁啊，唔知道如果头先再问 Dicky 咧 ，VR 会唔会系一个几好投资嘅即系未来嘅项目咧？ 你而家可以问下 O 嘅，其实都 唔系，我转个头帮你问翻 Dicky， 有啲太重要嘅嘢，我唔系好够胆答嘅，系啊，费事啦，答错好麻烦噶嘛。 做咩事啊，小白？ 因為 VR 咧，即係一個幾好幾長遠發展嘅嘢嚟嘅。譬如而家啱啱開始咧，我哋譬如打機啊，成日都會用 VR 啦，係咪先？咁外國咧，佢有一個咧用 VR 系統咧，甚至乎咧會幫一啲朋友咧，佢哋可能裝咗一啲嘅VR 系統之後啦，佢哋可以同一啲已故嘅朋友咧見面。哦，呢樣嘢好感動喎、哦！咁好似外國方面咧有一個嘅男士啦，咁佢就媽媽就因為病離世，咁有個公司咧就幫佢咧就重塑翻咧就係同媽媽重聚嘅一啲嘅影像啊，令到佢咧戴咗個眼罩之後咧，就好似真係見到自己媽媽一樣。 咦？呢、這個咪直頭就係想見你嗰個橋段嚟嘅咯？阿歐你有睇噶嘛？阿小白你有冇睇啊？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即係 VR 呢一樣嘢咧，係由以前嘅概念變成而家我哋開始慢慢接觸咧，嗰個機會真係越嚟越多喎、哦。係啊，嗱譬如咧講多少少啦，嗱譬如而家 VR 嚟緊個趨向咧，大家都會話啊，有啲咩仲可以用到 VR 咧？咁我哋會越嚟越多機會咧。嗱，首先就係手術啦。做手術咧，加埋其實如果大家如果唔知有冇諗過 5G 系統，其實真係一個好速度傳送非常之快嘅系統。5G 加埋 VR 咧，其實真係可以遙控遙距咁樣咧，去到為一啲海外或者其他好遠地方嘅朋友咧，去到做一啲手術嘅。係啦，咁呢個咧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嘅一樣嘢啦。另外啦，就如果你話緝案方面係警察嘅，咁佢哋就可以用 VR 系統咧。重組翻成個嘅犯罪現場， 重組案情 係啊，即係好似我哋睇卡通片咁樣嘅喎，佢真係可以將成個犯罪現場重組一次，令到你一喺入邊咧戴住個眼鏡，啊見到兇手喺邊一度，血液有啲乜嘢，曾經打鬥過嘅痕跡咁樣，佢全部做翻曬出嚟嘅，咁啊令到即係警察咧喺叫做歸納翻成件案情嘅時候咧，可以更加有效率啦。好啦，仲有其他用途嘅。就係、是如果我哋學生嘅可以用 VR， 其中兩堂咧有兩個科目咧係最令人覺得可以用到 VR 嘅。第一就係地理堂。 哦， 喂，呢、這個我好想上。以前我冇剔 jogger 咧，係因為覺得咧即係好悶啊。即係你成 唔係嘅喎，剔 jogger 我見有啲人成日都出去即係睇下啲石啊，行下山啊，有啲 side visit 嘅喎、哦。 係講多一句先，其實 VR 咧係叫虛擬實境。 虛擬實境 係啦，有啲朋友可能話：喂，咩 VR 啊？咁樣咁啊，其實虛擬實境即係你戴咗嗰個眼鏡之後，你就彷彿喺一個室內嘅地方都感受到，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啦，即係話去到啊，即係上地理堂咁，舊時就冇得老師話：哦、啊，呢度咧就係邊度邊度啦，中龍島咁，可能哇、啊、就可以帶。大家認識一下唔同嘅石頭，你只要戴咗嗰個VR 嘅眼鏡，咁就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啦。 係、如果你話上地理堂咧，即係自己本身又有一個譬如東龍島嘅石頭，咁啊已經 on hand 啦，再戴埋嗰個 VR 嘅眼鏡咧，咁你就即係成件事又摸到，又睇到，係啦，好立體嘅。咁啊，仲有咧就係譬如歷史堂。咁嗰啲專家話咧，原來上歷史堂都幾得意喎。如果你成日喺度聽個阿 Sir Miss 喺度講咧，好似講古咁講咧，其實就～好難吸收到嘅， 咁你話有個紂王喺度， 係啦， 我真係有去睇過，我喺咧台北嘅博物館咧睇到一個 VR 嘅歷史展覽啊，佢就係將咧一啲中國嘅朝代嘅每一段嘅場景咧，佢透過呢個 VR 嘅虛擬實境咧，你戴咗之後咧，好似喺旁邊咧翹住手睇下嗰一段歷史點樣進行咁樣咯，好有趣啊呢一、這個， 咁係點樣有個人喺度演？嗰段 唔係啊，佢都係好似卡通片咁樣、哦。不過咧，你就直情坐喺個宮廷嗰度，或者企喺個宮廷嗰度咯。即係跟住就有個陣，即係好似喺電視劇入邊啦。 Okay, 你突然間係喺個電視劇入邊其中一個宮女， 係 咁樣啊。 哦、OK， 好有趣啊！我覺得呢個畫面，同埋其實佢真係唔需要太多裝潢嘅。但當然啦，即係 VR 咧最有趣嘅地方咧。玩嘅时候你觉得好入戏啦， 系啊系啊， 你唔玩嘅时候咧觉得嗰个人好傻仔啦， 即系侧边睇住系嘛， 都几好睇啊，因为咧突然间会有啲意外出嚟噶嘛，哇个横梁冧咗落嚟，跟住咧你会 吞 后咧，跟住嗱你玩梗系觉得好惊啦，因为你真系睇到个虚拟实境啊，但当你喂如果系喺旁边翘埋手等紧下一个到你玩嘅时候，你觉得哇！ 即 係 俾你 嚇 親個心嚟一嚟啊！真係 好怪喎，咁樣有趣呢啲畫面。 企喺旁邊咧，聽人玩槍 game 咧，係特別開心㗎。 哦， 即係我做睇人玩槍 game 嗰個。 唔系玩鬼嗰啲都惊噶，即系佢哋系咁喺度嗌噶嘛。 系啊，嗱，同埋咧，嗱，个 VR 讲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嚟紧可能会多咗咧，就用 VR 嘅系统咧帮大家 shopping 啊。 嗯， 即系可能啊，我喺呢间铺头我兜一圈嘅，跟住就将成个嘅感觉咧就搬咗做个软件，咁等大家戴住个眼镜嘅时候咧，就好似入到任何一间铺头，咁可以咧就拣自己中意嘅嘢啊，睇自己想睇嘅嘢啊，跟住就增加呢个消费啦。 嗯、 啊！到时真系足不出户啊！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大趋势嚟嘅，我相信即系嗰个应用嘅层面都会越嚟越广啊！咁、嗯、所以头先第一条问题咧，真系可以问一下 Dicky 啊、托阿 O， 即系呢个板块或者嚟紧啊，系咪真系会吓、啊、会诶、有好多嘅收益咧？咁样 下个礼拜先答到咯， 系啊， 慢慢答咪答唔到啦。唔该晒小白， 好啦，唔该小白，时间嚟到早上8:29啊！嗱，今日咧最高气温咧大概喺日间系去到18度嘅，室外气温而家系15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对我好似朋友咁，我乜都会同佢讲噶，就算我唔出声，妈妈都知道我谂紧乜嘢噶。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经讲过：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到了晚年都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妈妈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是最高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东发大厦指明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结束，部分居民随即离开住所翻工，大厦出入口有职员帮他们登记资料，出示阴性结果之后获准离开。有居民認為今次的安排不錯，沒有造成太大不便，如果當局可以提早通知封區安排會更加好。也有居民說今早9:00要上班，7:00獲准離開並沒有阻礙他上班，又說屋企有足夠食材，也有領取物資。他說早已經預計會封區，接受檢測之後更加安心。港鐵油塘站有列車冒煙，初步知道沒有人受傷。警方朝早7:00接报，油塘站4号月台有列车怀疑因为刹车系统问题而冒烟，乘客随即疏散，消防到场处理。水警同海关星期三晚在龙鼓滩一带展开联合反走私行动，发现9名男子在码头将货物从轻型货车搬运到一艘可疑的快艇上，随即采取行动。9名男子逃离现场，涉案的快艇高速驶向香港西面海域边界线，离开香港水域往内地方向驶去。当局在行动当中检获一架轻型货车和128箱怀疑走私货品，包括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平板电脑、电子零件、电子游戏机、名牌衣物和手袋，估计总市值大约是600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通电话，两人同意在多项议题上紧密合作。两人都强调跨大西洋关系进入新篇章。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两人讨论修复重振双边关系的方法。布林肯又感谢欧盟近年发挥的领导作用，美国希望同欧盟以及成员国合作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并且在经济上寻求合作。两人又同意持续在中国相关议题上紧密合作。欧盟委员会的声明强调，要恢复欧美的战略伙伴关系。博雷利又邀请布林肯尽早出席欧盟外长会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5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7,0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96美元，卖出1,8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46，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农历新年又快到，神光第一线系时候同大家拜年。 不过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个早年。 神光线上拜年团，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 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钟哥。 点啊，流星花园？ 今日我带咗嚿好大嚿嘅嘢啊。 嗯。 咁呢嚿系乜嘢嚟嘅咧？我都系用翻之前嗰个方式，因为我觉得嗰日有听众同我讲咧，我用三个形容词去形容佢咧。 嗯。 佢话几好喎，呢个方法易明啲。 有边个听众啊？你系咪你阿妈 嘅？唔系啊，有啲朋友真系。神光的忠实听众来的。 咪就是你阿妈咯。 不是，是真的一些朋友来的。然后呢，所以我今次介绍我都用三个形容词。第一个就是修身。第二个就是抗疫。第三个就是呼拉圈。修身抗疫呼拉圈夹埋就是一个名字来的。我现在要拎它出来了。 即是你开始跟崔杰同好似。为 什么、 即是越介绍呢是越不想看的。已经是好像你们两个即坐在一台。 friend 了 ,friend 了。 不是慢慢学识怎样做。 什么来的呢？看看。 这一嚿就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呼拉圈来的。但它有什么不同呢？我自己望落去咧，感覺上係有啲似過山車嗰啲路軌咁樣啦。點解咧？因為佢呢個呼拉圈咧，首先佢個顏色係比較鮮豔啲，係粉紅色嘅。咁佢出面咧，其實就係有條路軌咁嘅物體啦。咁佢嗰條路軌係放乜嘢嘅咧？就係放下面有一個。是大概是我估应该有少少重量的一个沙包。 都不是少少、 啊。沙包来的。 是有些重量的。 哇都重的。如果你晾在條腰上。 是啊有少少重的。那它就是一个沙包吊住在那里。那条路轨呢、就可以一路你一路玩呼拉圈的时候呢那个路轨就可以跟住那个沙包呢不断转、不断转不断转。 今次这个首先在超新星还未讲它的内容之前呢只是怎样形容这一件物件 呢都有点难、 已经是一个、DJ 入门门槛。如果你形容不到呢其实可以不用入行。因为挺难、你怎样去讲这件事出来呢将它变成声音。 你形容完未啊声感。 这个、我再讲多少少、 啊。 好赶咩你 不是好赶。 是咯。唔使趕嘅， 我唔趕去講。 點啊？ 咁係啦，咁我哋平時玩呼拉圈咧、我哋好辛苦噶嘛，因為我哋唔識轉嘅時候咧，佢永永遠遠都會跌落嚟，然後我哋要起身執翻、其實間接係 做多咗運動， 幫你做運動咯，就係。 但有時踎低起身會好攰噶嘛，咁呢一個呼拉圈咧，佢有啲咩特別呢就係、佢會可以根據你嘅身形咧，去加減個呼拉圈嘅嗰、那個外圍嘅。因為其實它就是一嚿、一嚿嚿的一個粉紅色的一個物路軌組成的。 你咪講咗咯。 係啦，咁佢一嚿嚿組成的，咁所以你如果你瘦啲，你就可以拎走一嚿。如果你係身形大少少，好似我咁嘅話咧，就可以加翻一嚿，咁、就 fit 翻自己個 size、腰圍嘅 size。 即係一家大細都啱用啦。 冇錯啦，即係小朋友用嘅時候叫佢拆咗佢咯，你自己用嘅時候裝翻上去都。 但小朋友需唔需要用這一塊東西呢一嚿嘢咧？ 幾好玩嘅，其實我自己玩咗陣之後，因為咧， 即係佢認佢自己係小朋友。 我玩呢方面就好似小朋友。 喂，我覺得咧呢、這個呼拉圈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平時我哋細個玩嗰啲咧，一係咧就藤圈咁樣，即係好簡單嘅啫嘛，一個藤圈。 好大個啊嘛， 係啦，一係咧就譬如你話舒服啲嘅，真係嗰啲健身器材俾啲女士們去瘦身嘅咧、就嗰個質地會舒服啲，可能係軟身啲嘅，咁、都係好大個嘅。咁今日阿星帶翻嚟呢個咧，第一下你聽到啲聲咧。 係膠咁嘅聲，好似嗰啲衣架啊、嗰啲衫， 同埋有啲累贅嘅 feel 嘅， 好重嘅就咁攞上手。其實同埋咧，佢特別嘅地方嗱，除咗佢係膠嘅質地啦，佢亦都比一般玩嘅呼啦圈粗啦。咁佢裡面嗰條邊咧，就每一個，因為頭先阿星就話佢好似環環緊扣咁樣扣成一個圈咁樣噶嘛，好似一個即係積木扣扣扣扣扣扣咗一個圈啦。佢裡面個內側咧係有一粒。有一粒好似按钮咁嘅东西咧突出嚟， 佢有弹弓嘅，就系因为咧你本身你要戴住佢系 fit size 噶嘛，但系如果你箍实咗，你咪好辛苦咯个人，同埋你嗰个沙沙包喐嘅时候咧就会揞住噶嘛，咁入边嗰个嘅弹弓嘅作用咧就系避震同埋避唔会箍得咁实啊。 我仲以為佢加速血液循環，即係你一揞到條腰嘅時候咧， 按翻你按摩，係 啦，以為按摩添， 諗多咗啊！ 我係諗多咗。 佢真係 f 你冇咁辛苦嘅箍喺身嘅時候。 不過呢一嚿嘢咧，其實都真係幾吸引眼球啊！我第一樣嘢睇嘅時候，我真係估唔到佢係想點啊！ 係唔知點用啊？嗬，因為佢出面咧，嗱頭先講咗內側咧，就有一粒粒嘅按鈕啦，即係成個邊圍住啦。咁但係出面咧，佢就好似空心咁樣。有條路軌咧，就可以勾住呢個沙包，係咪喺度轉嘅？ 係啦，咁其實個沙包嗰個路軌有啲咩特點呢？就係、勾住沙包其實係一個計步器嚟嘅。係，咁就係當你轉一個圈嘅時候咧，佢就會計你轉咗一個圈。 嗯， 咁呢嚿嘢點樣用嘅呢？其實佢有個位置係有個黑色掣嘅，咁就掹咗之後就好易開同埋閂啦。咁、我自己試過咧，鐘哥你都有睇過無面超人噶嘛？咁、即係佢 變身腰帶咁。 係啦，你真係帶佢上去。有嗰種感覺，我自己都覺得 以為自己是蒙面超人， 但變唔到 諗多咗 但佢玩法係咪同一般呼啦圈一樣，都係喺度揈喺度揈咁？ 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咧我哋有個沙包喺度啊嘛。我哋平時轉呼啦圈嘅時候咧，我哋係要喐得好辛苦先令到個呼啦圈平衡到，然後繼續喐，即係繼續轉啊。佢唔使嘅，你反而係根據佢沙包嘅重量，根據佢嗰個重力咧去喐。咁樣就會容易啲比較去轉呢個呼拉圈啦。 哦，即係沙包喐先，我個人先喐。 冇錯，你一開始咧就要揈個沙包大力啲一揈，咁然後佢先會開始轉。咁你轉嘅時候就乘住嗰個力咧，就好似平時呼拉圈咁樣扭。 哦。 咁好處就係佢真係唔會跌落地下，同埋咧嗰個感覺嗰、那個力度咧就好似會好啲啊。因為咧平時我玩呼拉圈可能玩四十幾個圈講多啲先，四十幾個圈就好似冇咁辛苦。但呢一個咧，其實玩十至二十個圈，你已經 feel 到條腰咧開始發力發得好勁。 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呢一個所謂嘅呼拉圈，我哋並不是係揈嗰個圈，而 係 即 係 揈嗰個沙袋，即係呢個沙袋仔咁樣嚇。咁而最緊要即係我哋喺我哋嘅認知裏邊，所謂嘅呼拉圈咧就好大個圈喺條腰度，靠我哋條腰嘅擺動，令到個圈唔跌落地啊嘛。其實呢個完全唔係玩緊嗰個遊戲咯，因為呢個所謂嘅圈咧。其實佢好似你諗下一個緊急掣，即係入實驗室撳緊急掣嗰個掣咧，你將佢好多個掣串連咗做一條腰帶，但係個掣咧就向肚墩裏邊嘅，戴實咗之後咧係箍實個肚，而唔係有鬆動位啦。 冇錯冇錯， 調翻轉頭你要揈嘅並不是揈呢個圈，而係揈嗰個沙袋，得佢喺出邊轉動。 冇錯，就有個重力咁樣， 而令到你有一個可以叫做健康或者啊叫做減肥嘅效果。 冇錯。不過咧，如果大家用嘅時候要小心啲，因為呢個沙包咧係都有少少重量嘅。大家一開始玩嘅時候咧，未必可以真係好順暢咁樣轉到個圈。 咁可以減佢重量㗎，即係倒翻啲沙出嚟。 冇嘅喎，但係你可以用第二啲嘅嘢勾住佢咧，因為佢其實都有個扣勾住個沙包嘅啫。 不過順帶一提咧，即係而家我目測我未玩過啊。嗰個目測咧，如果呢一個叫做沙袋喺出邊，當你身體擺動嘅時候，佢會喺出邊揈啦。 咁樣停低落嚟嘅時候， 唔係未停低啊！如果你真係揈得喐嘅話咧，你會造成好似一個大殺傷力武器啊！ 哦，係啊， 即係因為佢揈緊啊嘛，同埋佢有重力的子咁樣。所以如果你喺屋企玩嘅时候咧，你要确保你身边咧冇一啲冇人啦， 冇贵重嘅物品啦， 或者如果你佢有啲清朝古董啊，或者嘅明朝花樽啊，你就唔好摆到。 最紧要冇小朋友行过，因为高度就系咁上下啦。 咁样啊， 同埋男士用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 点解系男士？ 因为咧。你開始唔識玩嘅時候咧，你揈唔到噶嘛，咁所以佢會喐下停下，喐下停下嗰個沙包我講緊，個沙包會喐下停下嘅時候咧，有時候唔覺意對到啱個位咧， 就擊中要害， 就擊中要害啦。我就試過，然後嗰個痛苦係真係仲好慘啊， 仲慘過肥係咪？ 所以當然唔用呢個健身腰帶啦咁樣。咁呢個其實都講到最尾，佢係咪都係訓練腰部嘅肌肉啊，定係點樣？因為佢 即係減肥啊， 係咯，定係佢係即係訓練邊一 part 咧？ 佢真係其實同普通嘅呼拉圈訓練嘅一樣嘅， 我都係。 只不過咧，係因為有時你呼拉圈咧，你揈唔到嘛，你揈唔到，你玩你譬如話你揈三下，你都喐唔到嘅時候，你就會敏，然後就唔玩啦，即係就唔去訓練噶嘛。但呢一嚿嘢咧就好就好在你唔需要踎低起身執，同埋你轉嘅時候咧，就嗰個力度會容易啲啊，會容易過你轉呼拉圈啊，所以就會間接到令到你更加想做運動啲咯。 持之以恆係咪？ 冇錯啦，因為佢太容易啊，同埋佢可以同你計嘅，你轉咗幾多個圈咁樣，咁你好開心。鍾哥，我今日轉咗100個圈啊！ 好，我哋就叫阿星而家拍一條片示範，點樣去用呢個持之以恆健身腰帶點啊？揈100個圈啊！ 揈100個圈。 大绿帽，一听到呢三个字，哎呀，好多人都皱晒眉头，特别系男人，更加唔希望发生喺自己身上边。但系咧喺越南就唔同啦，我哋咧睇到好多嘅越南人头上面都系戴住一顶绿帽，啊，点解咧？想唔想知咧？八元号转头话你知。 そうすれば必ず叶うと信じて叶うたびに大きくさ今日夢見てこの子にも呼んでプレッシャーを転んで終わりなきの間に今日も生きてくるぜ最重要系嘅信心以体重心与体质打出高分在亚洲嘅中心好用心好尽心世界嘅兄弟嘅共合自动分出新人同亦今人同最眨眼唔到其他61亿嘅嘉宾嚟睇你勇敢定唔勇敢嚟打开你嘅命运去尽力掌握你嘅冠军 其实在越南戴绿帽是有着崇拜英雄的含义的是因为越南人在战役的时候都是习惯经过一些高山密林入面戴着绿色的帽有利于藏身自己的身份保护色的嘛尽管现在越南已经没有再打仗了但是越南人都特别喜欢戴着绿色的帽的去到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所以呢如果你们见到其他国家的人戴着绿色的帽千万不要觉得奇怪更加不准笑的因为你可能会得罪人的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是不是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不过戴口罩呢大家都要揀返啲合规格嘅口罩。因为呢最近都喺报纸呢间唔时都会见到一啲报道就话啊都有巡查下即係市面上卖嘅口罩啊有啲有彩色啊有 pattern 啊咁样呢。咁有啲有含菌量超标。咁所以大家呢买口罩嘅时候都要小心啊。咁小伯喺电话旁边嘅你啊有冇都帮小朋友揀返啲好靓啲嘅合规格嘅口罩啊。 梗係有啦帮小朋友揀口罩呢最好仲要揾埋嗰啲有啲卡通样。如果唔系咧，佢哋就好容易戴戴下咧，就唔中意就除埋落嚟，即系令到佢哋喜欢咧，就可以继续 keep 住戴，咁啊继续抗疫啊嘛，系咪先？系啦，喂，唔系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呢个英国方面有一个女仔，佢做咗个社会实验，都几得意，可以分享一下俾大家吓。咁佢做咗咩实验咧？佢咧就话到啦，自己本身嘅头发嘅颜色咧就系棕色嘅，咁啊啡啡地啦，咁啊望落去都几靓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到啦，啊想做一个实验。就是将佢自己嘅头发染咗做金色长头发咁样就可能即係望落去都系变咗金发女郎啦佢就想知道呢出咗街之后嗰个待遇有啲乜嘢唔同从而呢就可以令到大家明白到嗰个外表同博取信任嗰个关系系啲乜嘢啦 即係你的头发 颜色如何 你的命运也如何 但是我們就這樣聽啊普通我們即自己香港人都會很多朋友是會染髮啦也都會尤其是就是新年可能會轉個顏色這樣旺一旺它 你會轉什麼色啊如果轉 我染了了 是 什麼、哦、所以呢在我身上原來是得不到一些特別的待遇的 本身你已經有特別的待遇 你应该咁样谂。 我染咗你都睇唔到， 因为个个都对你好啊， 嘥咗啲钱， 个个都对你好。 我但我又真系估唔到、啊，你话颜色咁重要、啊，我自己就冇因为个头发染咗唔同颜色咧，而觉得啲人对我又唔同。你哋有冇试过？ 你样貌好嘛？你的样貌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嘛？ 好啦，你 小白咧，小白嗱，你成日都会变下颜色嘅。不过我知道你都有一个染发嘅习惯，你又有冇觉得咧？ 我觉得其实差唔多啫喎， 系咯，都系 keep 住靓仔，冇特别待遇啊。 靓唔靓仔就唔敢讲，但系咧，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咧，如果因为黑色头发咧都差唔多占咗我人生好大比例啊，咁所以咧就不如试下啊换下唔同少少嘅颜色，但系你嗰全部染晒到即系金色咧。我都唔係好咁嘅，因為我覺得太浮誇啊！而家呢個年代 係，但其實你頭先講話英國嘅女仔啊嘛，啡色同埋金色好似望落去咧個分別又唔係真係話好大啫喎， 可能係全金啊，應該 佢嘅待遇咧，佢全金嚟㗎，跟住佢嗰個待遇就好唔同啦。 有咩待遇先？ 當佢變咗做金色頭髮之後咧，佢出街咧，佢發現咧。是有人会对住佢吹口哨。 哇、 哦、对啦。 八十年代啊首先吹口哨呢件事。 睇先佢个样子本身系咪靓嘅都。 佢样子本身都 OK 嘅。是啦是啦。咁另外呢就系、是、佢自己就话到呢好啦原来呢佢换除了见到人同佢吹口哨之外呢佢去超级市场买嘢啦。佢拎一袋呢就 OK 嘅啦。其他呢原来会有人帮佢拎嘅。即系例如佢买咗四袋嘢佢淨系自己拎咗一袋。其他三代咧会有男士行出嚟话，不如我帮你拎啊咁样，系啦，即系有好多以上呢啲咁样嘅例子咧，就话俾人听，原来佢换咗颜色嘅头发之后咧，个待遇系不一样。好啦， 系 佢用翻自己本身嗰个颜色，即系棕色嘅头发啦，然后佢就戴翻副眼镜，会计咁样碌佢行出嚟嘅咁样，咁佢同样咧喺街嗰度行。冇人理佢。 哦，嗱，你头先讲咗个重点啦，我正正就想讲，因为有时候你个发型变咗咧，其实你成个 package 都唔同咗，你着嘅衫啊，或者你化嘅妆都唔同咗。譬如你话，哦，佢棕色嘅时候，即系棕色头发啦，唔系棕色啦，棕色头发嘅时候， 啡色头发， 系啦，啡色头发嘅时候，哦，原来佢。自己已經覺得係比較踏實啲啦，咁、所以佢成個打扮都會平實啲嘅，可能會戴眼鏡、化少啲妝嘅，或者套衫都冇咁 sexy 嘅咁啦。咁其實係可能成個形象影響咗，唔係淨係個頭髮嘅顏色喎、 即係連埋嗰個人嗰個儀態咧，可能都已經唔同咗。例如佢金色頭髮嘅時候，佢自己都唔懷疑原來個人行到。风骚咗嘅， 系，因为可能佢自己已经觉得系性感啊，金色代表 系。系啊系啊系啊，咁佢话到同一个 case 咧，佢去到超级市场嘅时候咧，佢都系买嘢啦，然之后佢就发觉咧，四袋都系要佢自己拎嘅，因为啲人咧 睇佢唔到啊。 系啦，啲人咧就直头可能系睇佢唔到啦，唔为意啦，甚至乎系觉得诶佢、搞得掂啊咁样，咁所以佢就谂咧啊，原来一个人嘅外表咧，其实同佢自己嘅遭遇咧 系 好有直接嘅關係嘅，咁呢個我哋當然都知啦。咁佢亦都話有話到咧，其實原來喺外表方面咧，都有啲特別嘅方法咧，可以令到自己唔需要話下去整容啊，去整頭髮啊各樣嘢。佢話一個人咧，原來最吸引人嘅咧係啲乜嘢咧？就除咗第一眼嗰個外表吸引到人之外啦，或者你吸引唔到嘅時候咧，你就靠你嗰個氣場啊，好漂浮嘅呢樣嘢其實。氣場就可以吸引到 draw 到其他人，即係例如有啲人可能佢唔係好靚仔，唔係好靚女嘅，但你硬係覺得佢哋行過喺你身邊嘅時候，佢有一種特別嘅特別 charm 啊，佢吸引到你嘅眼睛。佢話呢一樣嘢點樣修行翻嚟嘅咧？睇書， 閱讀 啊！佢話 散發出一種書卷氣 啊！ 冇錯，佢就話其實無論你睇乜嘢書都得，總之你睇多啲書。例如咧，你睇一啲法律嘅書，你就慢慢偏向嗰一類型嘅人嘅咯喎。或者你睇一啲漫畫嘅書嘅，漫畫嘅， 好似火影忍者咁樣，慢慢變成火影忍者咁樣。 即係佢話咧，其實你一個人個腦袋入邊咧，不斷去到閱讀邊一類型嘅書籍咧，你就慢慢會變成嗰一類型。嘅 style 同埋有嗰種嘅磁場喺入邊，咁你就唔需要咧，就係單單靠外表去到咧就演繹。例如我要扮火影嘅 cosplay， 咁我淨係扮唔得噶嘛，我要爬曬個成卷火影， 骨子里都有嗰陣味啊，係 啊，我要行出嚟都要似火影先得噶嘛，如果唔係即係叫做著起龍袍都唔似太子啦，係 即係由內到外再到翻內，咁啊最全神啦。 是啦，咁如果你话要去 interview 嘅，去见工嘅，咁啊当然啦，即系 外表好紧要嘅，最紧要就系头嗰七秒钟啊！佢话头嗰七秒钟咧，就最容易令到一个人咧用七秒钟嘅时间判断到你到底你个人得定唔得嘅。 系嗱，睇多啲书系好嘅，咁、不过我觉得咧都有一啲好简单即刻做到嘅方法，就系咧多啲笑，即系多啲咧俾一个宽容嘅样子人哋。咁咧其实个气场咧咁正面咧，大家都会容易觉得啊可以亲近你多啲咁样。 系 啊，多啲赞美啦，负能量嗰啲赶走佢啊。 好啊，笑容嘅话， 露唔露齿而家遮住口罩，其实睇唔到噶啦。系啊，最紧要戳对腰果眼就 OK 啦，唔该小白。 OK。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9日是一年的第29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6日。1886年1月29日，德国工程师卡尔平治获得用汽油作燃料的汽车的专利权，标志着世界第一辆汽车诞生。这一日亦被称为汽车诞生日。1885年，卡尔平治第一次制造出三轮汽车，但是比较难以操作。他妻子波塔平治自行学习驾驶这部汽车，所以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驾驶汽车的人。1893年，制造出第一辆四轮汽车。1926年6月，大姆勒公司与平治公司合并，成立大姆勒平治汽车公司。以梅塞德斯平治命名的汽车正式出现。1月29日出生的朋友不喜欢将理念强加到别人身上，懂得和其他成员和谐地工作和生活，活跃具生产力，懂得接受别人的观点。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不断创新的科技是不是适合你的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喜欢汽车带嚟嘅方便，还是只系喜欢炫耀具嘅品牌呢？ 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波全部都是波， 日出日落是波， 调节胀腿是波， 呼吸是波， 心跳是波， 甚至女性排卵都是波。 自然界出现的周期性现象，科学上都可以理解为波动现象。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真是好科学，和你探讨自然界中种种波动现象以及万物与波的微妙关系。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性做访问，感觉系点咧？ 咪好似撞翻个旧老友咁咯，个感觉好似好耐冇见，但又好熟悉咁嘅感觉。今次嘅我咧，应该系更加畅所欲言咁表达嘅。 我系 Jerry 吕心如，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咧？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性，我是你的后援会。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眼。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嘅情况啦。市场咧正消化大型嘅科技股业绩啊，美股咧上涨啊，道指咧升30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3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6点啊，大热港股咧都可能有机会做到个 Happy Friday。腾讯啊 ADR 咧重上700蚊水平啊，睇嚟呢只企鹅仔又要准备坐火箭上天咯。 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农历新年又快到，晨光第一线系时候同大家拜年。 不过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个早年。 晨光线上拜年团。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今个星期嘅大壮开麦咧，芭比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大壮麦啊！早晨，大壮麦。 早晨，芭比。 都系老问题啦，到底今个礼拜有啲乜嘢法律嘅热话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今个礼拜啊，嗱，首先承接上个星期咧，啲人啊嘈嘈闭咧就话要告呢个生果报老板， 系啊， 揾咗呢个英国啊洋人嘅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咧惹起非议， 嗯， 咁呢个星期咧又公布咗啦，政府就话咧啊唔揾洋人啦，就揾呢个咧 Ben Yu 啊， 嗯， 啊余若海资深大律师， 系 就作为检控，咁我谂揾佢咧就系领导群雄嘅啫。可能到其時啲細微嘅工作咧，有好多助手去做嘅。 嗯， 咁啊揾本地姜咪好咯。記得好多年前啊，唔知阿芭比咁後生記唔記得啦？喺山背河咪有隻鱷魚被發現嘅。 係啊，小灣鱷貝貝。 係啦，貝貝啊，嗰陣時咪揾咗啲中外猛人，又話喺澳洲度揾專家過嚟，唔知咪嗰啲政府啲人咧睇得多咩？Crocodile Dundee 啊，鳄鱼先生咧以为实得，结果咪又系无功而返。 可能唔识讲广东话，贝贝听唔明咧。 诶，可能就吓亲添啊，仲吓咁跟尾就都系啲本地姜咧，将佢咧吓捕获啊，吓野生，所以咧就唔一定要揾洋人嘅。咁另外一个可以谈论下嘅题目咧，就见到有啲人咧就批评， 嗯， 就话啊，点解上诉庭咧成日审嗰啲社运案咧吓？就都是那些中国人法官咁嘅样，嗱，实际点拣官呢？我啲下人就唔清楚噶。不过有一样嘢可以观察到咧，就系咁多年嚟，我哋见到咧，当啊无论喺高等法院啊，定系中级啊，即系区域法院咧审咗案咧，啊，上到上诉庭嘅时候咧，语言咧系一个问题嚟噶喎。 系 系咩问题咧？就因为上诉庭啲法官嘅分布情况咧，就里边有若干个咧就系外籍人士啊， 嗯， 啊啲洋人啦吓，咁亦都有华人。 嗯， 当然啦，华籍嘅法官咧，我相信啊位位咧都系 bilingual 啦，所谓即系双语噶啦。 嗯， 咁啊中文英文冇问题啦。 系， 咁自不然咧，如果下边即系法院审嘅案系中文，佢哋又听得。英文咧，亦都唔使有問題。 嗯， 咁但反觀咧，當然唔係話啲洋法官唔得啦。咁佢哋自己都話自己擺拎橋嘅，問真啲，原來話西班牙文啊、 德文啊、法文啊。 喂，大佬，中文啊嘛，咁佢哋唔係唔識中文嘅，去買餸咧幾錢嗰啲，佢都講到嘅。咁但係上到法庭一隻咧，就啊有啲問題啦。咁， 嗯， 所以就變咗。系中国人嗰啲咧就可以审中文啦，英文都得。但系如果中英文都中国人审，咁就洋人审乜咧？咁 系咯。 所以走有个走势，就好多时下边咁英文审嗰啲咧，上对多数都系啲洋官听。 系 咁啊，中文自不然啊归边咯吓。咁， 嗯， 就希望佢哋唔好随便咧作出啲猜想啊。记得啊，张官提及过咧，就话唔好乱咁。批评啊嘛， 嗯，但我反而好觉得咧，如果啊相关涉案人士根本上系都唔识听英文或者唔识讲中文，即系讲紧嗰啲被告啊，又或者系疑犯啦，啊。如果你去到真系有英文法官而逼住你要用英文，甚至乎中间有啲翻译嘅时候咧，可能佢哋自己心底里都有少少觉得啊，唔知系咪真系我讲嘅嘢咧咁噶。 好似个电影名咁叫《Lost in Translation》啊嘛，就喺翻译里边丢失咗好多嘢。嗱，以前前朝咧。 差唔多咧係有八九十嘅巴仙啊，即係百分比嘅案件咧。都是阳官去审的嘛，咁以前呢都经历过嗰啲㗎啦，咁自不然好多嘢真係翻译点译得透彻呢，咁、今时今日呢亦都有个情况出现，就话如果係全部证人被告都係讲中文嘅，咁朱控官同埋嗰啲辩方律师如果都係华语嘅时候用英语就比较点解要加重呢，咁当然呢佢实际案件就实际需要啦，以免即係令到业界人士非议啊，即係言准于此先啊。 好啊， 咁嗱，另外一个题目呢又系啲批评啦，喎唔知点解话要司法改革嘅一个重点呢就係要取消假发喎。 吓点改呀、 假发呢样嘢呢就的而且确呢大家一讲起咩律师啊、法官咧，香港嘅情况多时都用个假发咧，已经做一个 sign 同埋一个标志、标志性嘅东西嚟嘅。咁取唔取消咧，就睇唔同人唔同角度咯。我谂作为即系执业者嚟讲咧，其实呢个系工具嚟嘅啫。咁啊，工具嘅嘢咧，就其中一点就系睇成本啦，衡工量值啊嘛。 但你都系买一次，然之后长用噶、 哦。啲唔系，喂，长用唔知噶嘛，林小姐。九七年前真系好担心噶嘛，哇，咁啊几千银嗰阵时买翻嚟，用乜嘢用得啊咁上下，唔用咁咪即系束之高阁，咪大件事蚀本啊嘛。但系而家用咗成啊卅年，除翻开啊，攞个数机计下，冇所谓啦。而且咧，因为每次啊出闸咧去法庭咧。好似以前師傅教落記住啊，數四樣嘢，四樣係乜咧？就是、個 wig 咧，佛眼佛啦，嗰件更咧，件袍咧，個 collar 啦，即係嗰個領咧，同埋嗰條 band 啊，一缺一不可噶嘛，去到啊邊啲 partial uniform 即係少一件啊唔掂啊嘛。借唔係冇人借俾你，不過你肯借人哋肯借俾你，你完全要戴咧，即係你個假髮。 嚇、有冇呢啲租借服務嘅咧嚇？ 有就有嘅，好多时一大律师毕业嘅时候呢即係攞到个资格呢係要行礼嘅时候呢咁有啲租借服务嘅。咁、但係跟住你嗰个用咗廿几三十年嘅假发呢因为传统规矩人唔会洗㗎嘛。咁有人借俾你諗諗囉。咁实情其实假发呢样嘢呢睇返嗰个历史呢佢唔系古装嘢嚟㗎喎。实情系喺以前嘅开始用嘅时候呢其实系时装嚟嘅。咁点解系时装呢嗱你记得呢嗰啲欧洲啊十六啊七啊八世纪嘅时候呢、有一套呢就系嗰啲男士呢就好似当西装咁呢日常呢即系有礼貌嘅服饰㗎嘛。如果详细讲啦譬如件上身啦佢哋着嗰种叫 frock coat 啫。就有啲似西装不过就长啲。 好多纽㗎嘛好密嘅。 系啦冇错啦用而家嘅标准呢就好似中褛咁嘅。有啲名字叫咩 Chesterfield coat 咁样，其实用文字咧就难讲啲，不过咧大家可以谂下咧，中意古典音乐嗰啲就知噶啦，咩莫扎特啊、贝多芬啊、巴哈嗰啲咧， 全部都系嗰个装束噶啦。 系啦，咁嗰件衫就长长地啊，但系一条裤咧就唔知三个骨定四个骨啊嗰啲 big 啊， 仲有对箍脚嘅长袜。 系啦，嗰度好似足球波袜咁啊，通常都白色嘅， 系 咁啊着埋对 buckle shoes 即系嗰只鞋，即系女装。双鞋咁就男人着一个大嘅金属扣吓，咁啊早轮咧有套啊电视剧嘅剧照咧，望到嗰个大律师咧都啊去晋升系嘛，资深大律师咪着到咁嘢咯，咁今时今日都有嘅吓，即系啲资深大律师。行礼嗰日咧就系、是、自己晋升，唔系同人哋行礼嘅，咁咧就系着嗰套嘢噶啦。咁所以你话假发系咪要拎走？咁人人唔同意见啦、不过系唔系真系可以令到司法改革到呢咁啊搵啲智者去諗囉。 係啦。不过我觉得今次嘅改革对于大壮威就冇乜影响。因为呢你个头发本身都已经同你哋上庭嗰个假发好相似㗎喇。 到时可能出啲新嘅司法規則呢就係、唔知啲大律师准唔准留乜嘢头发。 哦哎呀咁就唔知啦。 係啦到时先算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威。 唔该 Bobby。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 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高深芭舞大赛似躺子荡珠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宴那样贱，就两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醉酒疯疯癫癫，想化神经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质地，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他粗鄙，谁陪我去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姐。似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掩映，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眉毛在剧窝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的戏，恶作剧对付冷静。 时间九点十八分啊，听紧有卫兰嘅低级趣味啊，钟哥，我今日想介绍一样都几有趣嘅食物俾你，咁咧就唔系我整嘅， 唔系每一次听住你讲介绍咧， 你就惊， 有啲 我见到你打咗冷震，唔使惊， 缩一缩啊，年纪大啊，问 下你先，咁啊，等你介绍下先啦，你有冇食过一啲特别嘅罐头咧？ 罐头 嗱、 啊， 我见你都系成日自己简简单单杀椰菜都食得落嘅话咧、嗯，应该罐头都系你成日食嘅嘢。 唔系喎，嗱，此言差异，罐头我反而少食。 诶，点解咧？ 因为以前咧，我喺我廿几岁到三十几岁嗰十年里边咧，我食好多罐头嘅。 吓， 因为细个嘅时候咧，罐头嗱，好认真讲，细个嘅时候罐头对于我哋嚟讲系奢侈品嚟噶，因为贵啊。 吓。即系你讲紧你嗰阵时好奢侈系嘛？我嘅生活就系食罐头啦。 于是咧，我大个咗，即系叫做搵到钱嘅时候，岂有似你以前细个冇得食， 就 买罐头 嚟食啦。 咁嗰阵时买啲罐头就好多款选择噶嘛，即系譬如以前肯定细个系唔会食到罐头生果噶嘛，因为最贵噶嘛、 哦，甜到漏嗰啲，即系啲椰浆浸住晒 嗰啲食嗰啲，所以我食一排嘅，即系食咗好多年食嗰啲嘢嘅，跟住之后发觉唔得啊，真系唔系我太健康。咁就戒咗佢。 哦， 而家就真係少食啦。 係，咁但係你有冇食過啲好特別嘅罐頭啊？譬如你去日本啊咁樣，或者即係日本有好多好靚嘅罐頭噶嘛、嗯，或者係我哋香港揾唔到噶嘛。咁而家喺好多超級市場都會見到啦。我自己咧就之前主要食嘅咧都係魚嘅罐頭，因為 沙甸魚啊、三文魚嗰啲咁樣， 要嚟夾下麵包啊咁樣。嗱，細個食啲茄汁豆啦。咁、 嗯、 啊，最近咧我見到日本咧佢推出咗一個幾特別嘅罐頭，就係、是、平時咧可能你要去居酒屋先至食到嘅呢一样嘢， 系咪嗰啲咩鱼啊？嗰啲细细条嗰啲浸咗，即系好多酱汁捞咗啲鱼啊？ 并不是，噔噔噔噔，就系、是、玉子烧罐头啦。你有冇听过？ 玉子烧罐头味、啊， 呢、這个犀利嗱，因为咧玉子烧咧，我相信系都唔少香港人中意食嘅一个日本街头小食啦。咁、 嗯、 玉子烧即系一个叫做好似煎蛋咁样咧。叫做卷住卷住卷住咁样一个厚嘅蛋咧，其实系一嚿。咁、嗯、咧原来咧有一间日本嘅罐头公司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嘅玉子烧罐头，咁等大家咧可以食到呢个香甜滑溜嘅高汤玉子烧。咁佢咧仲有一啲叫做柴鱼嘅高汤咧，系浸住呢一个嘅玉子嘅。佢话咧呢一款啊，每年嘅销量啊系超过10万罐啊，呢、這个 10万罐 系啦， 咁又唔算多喎、啊。 每年十万罐， 即系每个月都有一万罐。 咁、即系话大部分人都系想食新鲜咯。 咁都唔算多， 唔算多，十万罐算少啦。 算少喎、 啊。喂，肉只一个最普通嘅嘢，如果大家都喜欢，将佢摆咗落罐头里边。理論上就應該是很多人買的。 我以為它是未很普及，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款的肉子燒罐頭。香港就好像剛才有得賣、即是第一個創的這樣。那就有這個，它說用到日本地道的家用雞蛋、再運用這個分層烘烤技巧呢去做出這個肉子燒的、因為你知道不是樣樣東西都可以放入罐頭那裡嘛。 那是 的。即它 會變了，即它那個質地啊、或者即你封住了之後不知道它會不會淋曬啊。其實我們平時吃過的魚呢的骨都已經化了的了嘛。 真的少少時間都直接說。喂，有時候你放入罐頭裡面的魚那些骨先至系最好食， 最好食 就系、因为化咗啊嘛。你平时你唔会夹硬怼条鱼骨落去噶嘛？嗱，系咪啊？ 系咪啊？ 就 系 呢一样嘢，因为佢化咗，你可以有少少嚼头，你又唔惊啃亲，跟住可以食到。 吸收埋啲钙添。 唔系你估真系就系咁样咯。 嗱，咁佢呢一个咧就即系用咗佢嘅一个独门技术啦，叫做摆咗入罐头咧，都可以 keep 到平时你去到即系嗰啲居酒屋食嘅感觉咁、样。好啦，到最后啦。 几多 钱你会买呢？ 哦，几多钱啊？ 首先唔讲价钱，你听到呢个肉子烧罐头，你会想试下先？ 有得试可以试嘅， 系可以试嘅。咁几多钱你会买嚟试咧？ 十蚊左右啊。 十蚊 港纸？ 点会啊？ 如果你贵过十蚊嘅，譬如你二三十，喂，如果你二三十蚊，我不如自己整新鲜，仲平平好多喎。 咪就系自己整整唔到咯。 哦，咁样啊？ 你识唔识整啊？欧，你识唔识整啊？ 肉子烧 系啊。 上我 20蚊啦，20蚊俾尽你20蚊， 我真系俾你激死啊！ 几多啊？ 20蚊，69蚊啊！我整俾你食啦， 收线啦！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就邀请到阿钟太喺电话度。早晨，钟太。 早晨啦，八年后。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有啲乜嘢点唱，想透过我哋咧，同你身边嘅朋友讲咧？ 我想庆祝我姐姐，预祝我姐姐生日喺1月30号。咁佢喺英国居住好耐噶啦，即移民咗嘅。咁所以而家英國嘅疫情啊更加嚴重過，所以我就特別藉住呢個機會鼓勵下佢哋，並且祝佢哋生活愉快啦、健康啦。喺生尤其是生日嘅時間，雖然因為佢哋嗰邊而家唔可以，就算家人啊唔同屋企都唔可以聚集㗎，即係探得唔得。 明白。 咁所以比較情緒都 down 啲，咁但係希望佢哋諗開啲。因为同一个地方居住啦，有 WhatsApp 啊，有视像嚟睇到大家嘅样子，叫佢cheer up 啲，唔好谂咁多负面嘢。 姐姐叫咩名呢？ 我姐姐叫 Sherman Wong。 打起精神啊！咁嗱，佢有呢啲通讯软件啫，你有冇成日揾佢先？ 我哋成日都 WhatsApp 联络嘅。 啊，咁就好啦吓、 但系因为时差时差就变咗有时好难直接话口对，即系 telephone call 咁样咯。咁所以突然间谂起晨光第一次，我成日听噶啦，直接不如佢听到喺收音机上，但系。讲过呢个 cheer up 嘅 message 俾佢啦。 好啊，咁啊啱啊，英国咧都听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噶，上翻网就得噶啦。系嘛，好啊，多谢你啊，咁啊特登揾翻一首嘅歌曲咧送翻俾姐姐喎，系咪啊？ 系啊，就系James Brown 嘅 You Are Beautiful。不单止我姐姐 beautiful 啦，希望佢家人啦，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喺呢个疫情当中都可以开心心，开心自然就靓噶啦。 哎呀， 放松啲。 最喜欢就是你这句啊，开心啊，自然靓啊，其他听众都要记住啦，好嘛？多谢你的电话，钟太，多谢晒， 唔该晒你，白言浩， 拜拜， 祝福你，唔该晒。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光追踪三十一 ，Happy Happy Friday 啊 ，Cousin 罗启新。 喂，早晨啊，今日 Happy 啦，月尾啦咪可以出下啲凉啊。 系啊，我都系咁样觉得啊。喂，又出凉咁啊，但系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冇得啊？又可以送下饭咁咧？电视捞饭 咧？哇，今晚咧八点钟港食力咧，紧、要啊！香橙骨菜饭喎、 哦， 系啦。 等等先，崔杰同你识唔识煮啊？一阵有我哋扮到一个惊讶嘅神情，但系崔杰同我好简单啫，咁样 系咁，就算我识煮都可以，人哋煮得好好食噶嘛。 系咪啊？ 系啊，骨菜其实真系咪即系嗰啲排骨啊？跟住又有啲菜飯咁樣咧，係 咯 係 咯， 即係以前咧，我哋咧就係去到啲 上海 鋪啦、最中意就係、呢一個咩咩咩咩骨菜飯咁樣， 係係排骨菜飯， 嗰啲排骨根本就係豬扒嚟嘅， 係 啊， 正啊，仲要甜甜地嘅喎，炸到 係咩？係點豆瓣醬食嘅咩？通常 佢本身係有啲豉油醃咗嘅，有啲甜豉油醃咗㗎，係、 啊，好啦，咁今晚咧就係講下啊，即係濟水喎。咁啊，點解會講濟水呢？原因咧就講食力咧，就去到呢一個深水埗嘅主教山啊，嚇咁嗰個水庫嗰度咧，前嗰排都搞到好緊要啦，係咪先？係啦，咁而阿蔡檔咧，阿蔡子強咧就會講下即係啲新春食品啊咁樣。另外就會講一個佛跳牆，你有冇食過佛跳牆啊？ 冇啊，聽就聽得多， 係咯， 至多就係食下嗰啲迷你佛跳牆嘅啫，即係。你撈出嚟嗰啲舊舊都係滋補嘢嚟嘅，真係唔怪即係鬼都要裝香嘅啫。係啊，咁今晚咧就去到呢一個日常八點半啦。咁啊會講咩咧？就係、是、啊，咁啊啲保育人士咧要留意一下啦、因為人類嘅發展咧往往破壞大自然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多啲啦。咁啊今集咧就會介紹啊袋鼠啊。喺呢个叫红颈袋鼠啊，又名赤颈袋鼠，澳洲特有品种。不过讲真咧，系袋鼠都差唔多澳洲特有品种咁滞噶啦。 你哋有冇见过真嘅袋鼠啊？ 我有啊， 喺澳洲咯。 哦，唔好啊！我个 friend 话啲袋鼠好恶喺澳洲。 睇你去边嘅啫。如果你去动物园嗰啲咧，基本上佢哋有两个字话俾你听，系写意咯。 系啊，好似度紧假咁样噶。 就知道啲咩叫死仔包啦。 系。 嗰啲仔啊，基本上咧已經有阿媽咧四即係四分三咁高啊，佢都然走翻落去個袋嗰度咧，即係幾辛苦啊個媽係咪先？ 真係呢、這個又可以睇下啦。不過袋鼠都好似有唔同嘅品種嘅，好似 Cousin 你講嗰啲，就可能就啊有機會慢慢絕種，所以要保育一下。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啦，零距离科学咧就回顾与前瞻啊，今晚咧就会讲系人工智能啊，吓咁啊，究竟人工智能咧继续发展落去咧会系点样咧？我哋成日都觉得佢咧做埋晒啲好重复嘅工作啊，咁样啊，会唔会有一日咧啲 DJ 咧做下先话啊，人工智能嚟噶呢个？ 嗯， 系啊， 应该唔会啩？ 都唔出奇啊！我成日觉得部电话系偷听紧我哋讲嘢， 但佢学唔到我哋讲嘢。 譬如一讲完咧，上海菜饭啦，可能一阵间咧就会 有个 广告，就 系 话俾你听啊，哦，上海餐厅特价咁样，类似系 傻咧，电话俾人偷听咧， 佢明听咯， 系啦，你真系 摆明啦。 OK OK， 讲电话系咁惊人听，但系讲电话得鬼咁大声，真系 系啊， 所以咧都留意下啦 吓。好啊， 咁啊去到咧今晚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系冇怪喎，波全部都系波，究竟点解会讲波咧？今晚大家可以留意下啦。 好，唔该 ，Cousi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北角东发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有当区区议员估计大厦有过千名居民居住，但只有475名居民检测，而未有发现确诊个案，质疑行动成效，批评是劳民伤财。区议员李宇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大厦里面有多个劏房，推算受到检测的居民不足大厦人口一半。他又说有居民早前已经做了强制检测，现正等待结果，今次围封令部分人对是否要再检测感到混乱。对于有190户没人应门，他说早前见到居民携同行李离开，难以估计离开人数， 亦都有餐厅职员在受限区域被围封时候不获准离开。北角东发大厦强制检测行动结束，陆续有居民出门时候向职员出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之后获准离开。有居民说，昨晚完成检测之后回家，朝早发现住所门口被贴上一张告示，说经过多次巡查并要求检测但得不到回应，他对此感到奇怪。他又说今次行动只是涉及一晚时间可以接受，当局有给予配套支援。港铁油塘站有列车冒烟，初步知道没人受伤。警方朝早七点几接报，油塘站四号月台有列车怀疑因为刹车系统问题而冒烟，乘客随即疏散，消防到场处理。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附近一间嘅家禽厂发生液态氮泄漏，最少六人死亡，十人送院，其中三人危殆。事发当地星期四朝早十点左右，亚特兰大东北面一个城市，一间生产肉制品的厂房有液态氮泄漏。当局说死者当中有五个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人在医院急症室不治，送院人士当中包括四个消防员。另外当局疏散工厂内最少130人去到附近一间的教堂帮他们做医学评估，并且为慎重起见关闭附近学校。警方说暂时未知道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下午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3点，升352点，成交额2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7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714元，升33元。滔博12.7毫6，跌6.4毫。美团371.8，升16.2。阿里巴巴253元，升4.4。小米集团30.25，升9.5毫。比亚迪股份245元，升9元。港交所506元，升12.6。神州租车3.97，无起跌。友邦保险96.15，升1.05元。药明生物112.6，升5.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3。人民幣6.46，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211，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8,289点，升92点。港金現價報17,03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2.33美元，賣出1,84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喺红梅谷路对开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曾大屋。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对开嘅快线有意外，塞到曾大屋。另外九龙呢，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喺蓝田港铁站对开嘅快线都系有意外事故，多车啲啦，经过时间小心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喺蓝田港铁站对开快线有意外，多车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比较多车了，慢车的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 港岛路面咧，北角嘅锦屏街近住二十一号至六十一号东发大厦对开嗰段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噶。中环咧，而家中环嘅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多车去湾仔方向嘅，咁啊龙尾去到顺德中心。而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一带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屈地街附近。新界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咧，就仲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殿堂级嘅歌手啊！Sir Paul McCartney, Find My Way. Well, I can find my way. I know my left from right. Because we never close. I'm open day and night. I know my way around. I walk towards the light. I'm open round the clock. I don't get lost at night. You never used to be afraid of days like this. 由於疫情關係，今次這張唱片 McCartney 3全部都是在家錄製的。很多人都會問 McCartney 其實出過很多唱片的，今次叫 McCartney 3，原來每一次當他有生命上面的轉變，都會用 McCartney 去做這個大結名。今次的抗疫新冠肺炎都幾影響到他。本周新上榜佔第九位 Paul McCartney Find My W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 Namaskar Srodabrin， 由尼泊尔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听故事学英语。疫情下的香港，是他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Namaste， 大家好。 Do not fear failure， but rather fear not trying。 请来不同少数族裔朋友分享的 CIBS 节目《我的香港生活隔离日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为了第三者嗌交，莫非 一开头啊已经睇啱卡玛啦，咪讲咯，由食饭开始揾我过桥，老唔老土啊？ 喂，小姐，你讲下道理好、啊，最初系你约我食饭嘅，同埋都系你条桥我先识卡玛啫嘛。 由林家谦饰演嘅光仔同黄贤饰演嘅 Alina 会因第三者而分开定走埋一齐咧？留意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沿途展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农历新年又快到，神光第一线系时候同大家拜年。 不过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个早年， 晨光线上拜年团。 今年会用 Zoom 形式同你见面，我哋会喺指定时间2月2号上午时段预先同你进行录影。如果你都方便，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晨光线上拜年团， 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试下啲恭喜发财够唔够力度先？ 恭喜恭喜！ 哎，好好啊，练习定差唔多啦吓。晨光线上拜年团啊， 我哋好想同听众拜年，即系无惧呢个疫情啦。咁我哋又面对面嘅拜年，转咗做线上拜年。咁啊，希望听众可以活跃、踊跃地参与嘅。 一定会啦，牛年就希望牛市啦。 系啦， 我本命年、啊。 哎，你属牛噶？ 系啊， 咁即系计下都成24岁噶咯。 唔使计啦。是啊，如果样样都俾你选得中， 你就不是才子翁啦。 不是啊，我都选不中啊。哎，不过不要紧，有一样嘢大家可以掌握在手的，就是打个电话来1872388，报个靓名，晨光线上拜年团，都想同一些华南地区啊，或者海外的亲戚啊，拜个早年的话呢，可能都帮到你啊，这个是 吧？没错啦，1872388啦，而家就电话开放啦。如果你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嘅，就是2月2号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同你做呢一个嘅 录影， 冇错啦。咁啊，希望你呢就已经 check 咗你个日子，2月2号嘅早上时间呢係 OK， 可以进行呢一个 Zoom 嘅录影嘅话呢，咁就可以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呢，同我哋报个名，希望我哋到时就即係用我哋最大嘅力度祝福你啊！ 系正我所谓，恭喜你哋都发财啦！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年又过年，记唔记得以前过年必定听到呢一句：恭喜发财，利是斗来，斗你唔要一毫袋落袋。如果而家仲讲，咁你就真系坚离地啦。讲嘅就坚离地，咁听嘅咧？听的人应该有三种，第一种是同我一样记性超好，还记得什么是斗领；第二种是已经不记得了斗领一号是什么，但是一讲又说记得。他们会说年代久远，记忆当然是会模糊一点啦。第三种就是直头不知道斗领是什么添。所以讲这句说话亦都是测试一个人年纪到底有几大的。记得的应该是有翻咁上下年纪的老人，唔记得嘅系扮年轻嘅老人，唔知系乜嘅同我系唔同世界嘅人。以前每逢年30晚，就会有好多小朋友随便搵一张红纸，上面写住财神两个字，然后周围拍门叫人攞利是。如果你唔俾嘅话，佢哋就会大声叫，有人财神都唔要。由于多过一批小朋友会利用呢个时间搵快钱，所以他们就会斗早。最初就是年30晚凌晨12点刚刚踏入年初一的时候来派。跟着年30晚晚饭时间已经见到他们。跟着是年29已经要接财神。我屋企试过年25开始接财神，接到年初三。大大话话都接了10个财神回来。但是屋企的经济状况又不见得好了去哪。屋企就要接财神，如果你是开铺头的话就要接盘吉。接了盘吉，你那年的生意会不会大吉大利就未知，但是肯定你要先给人寄封利是。变相你咪已经做了一半盘吉过来给你那班人的财神咯。攞个意头啫，攞个意头啫。过年好多嘢都是攞个意头啫。新年吃的餸个名都不同，发财同好事就是发财好事，就算改了名都是发财好事啊。猪脷就叫做大吉大利，过年最紧要多翻一嚿鱼，因为年年都想有鱼。餸名变了是不是好吃啲先？冇所谓啦，攞个意头啫。所以我觉得香港电台在农历新年期间个名都可以变一变，不如就叫做恭喜发财啦。平时我哋听到嘅系，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过年嘅时候你会听到，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恭喜发财，攞个意头啫。 但是无论怎样变，每一年都会有新年。由细听到大，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这句，年关难过年年过。想落又真是的，一年里边喜怒哀乐必定有，有顺流亦都有逆流。无论你现在身处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状态，过年就是一个新开始，抱住希望迎接新的一年。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你听锣鼓响一天，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处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不同的地方可以种植出不同的食材，不同的食材可以烹调出不同的菜式， 所以想煮一味好餸，先要由拣选食材开始。 今次试下油渍七彩车厘茄， 一起来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朝早咧，我哋就邀请到 Green Matrix Technologies Limited 嘅刘广胜啊，胜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嗰个农场嘅种植嘅植物嘅。早晨啊，胜哥。 早晨，胜哥。 早晨啊，小白同埋 Kitty， 早晨，早晨。 系啦，咁我知道咧，阿胜哥咧就喺一个水耕嘅农场嗰度工作啦。咁其实水耕菜成日都听噶啦，有啲咩特色同埋有啲咩分别嘅咧？同平时我哋认识嗰啲菜。 啊，其实水耕菜咧就系、是。无土种植嘅，咁咧佢就唔会受即系啲土壤咧啲金属污染啊，同埋化学品污染嘅。 嗯， 咁同埋种水耕菜咧，因为佢温室里边种咧，就可以减少啲病虫嗰个感染啊，大幅减少即系用农药嗰个需要嘅。其实就 系、是、哦，咁系咪咩菜都可以用水耕呢个方法咧？ 系冇错，咁其实大部分嘅蔬菜类咧，咁都可以用水耕嚟种植嘅。 系 咁啊。包括埋我哋早前都试过咧，就用水耕嚟种植一啲小红萝卜，都系 O K 嘅，系啦。 但成本啊或者时间相对会唔会高咗定系点噶？ 基本上水耕菜咧种植咧就因为佢直接吸收肥料嘅，咁所以嚟讲咧佢嘅种植咧就会比一般土种嘅种植咧就会快少少嘅，同埋会大棵少少嘅。 系咁嗰个 靓好多嘅，系。 系咁嗰个口感咧会唔会系特别甜啊？又或者系做到特别爽脆嘅咧？ 水耕菜种植出嚟之后咧，嗰、那个口感咧就会比较清少少嘅，因为你土种咧就会比较系纤维多啲，而水耕菜咧就纤维比较少啲，咁、相对咧就嗰会口感会比较清爽啲嘅。 哦，咦，咁听阿胜哥你咁讲，点解大家都仲用土耕咧？如果水耕又快啲，系咪快靓正咁样？咁点解啲人仲会用土耕嘅？ 因为我哋中国人同埋。種植嗰個歷史悠久咧，都一般都係用土種嘅。咁、而水耕種植咧，就係、是、近呢十幾廿年裏面咧，就即係興起嘅。咁、但係水耕菜咧，就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是、因為佢 唔会受污染嘅环境下种植啦，咁佢就冇农药啦，就干净卫生啲啦，就大家食得放心一啲嘅。 系， 同埋佢因为佢减少个物流排放咧，咁就所以嚟讲就对于嗰个碳排放系减低咗嘅。 哦，咁个地方需唔需要话都好似一大片农地咁样，定系唔会噶？其实地方细细地，总之你有嗰个 system 就可以做到。 几百尺咁样得唔得咧？嗬？ 其实水耕菜呢，就因为它是温室种植呢，你可以多元化的、可以有很多种种植方式的。咁而我哋嗰个种植场呢，就主要就是种植一些水耕菜啦，同埋一些就日本嗰啲温室车厘茄啦，咁同埋啲温室嗰啲迷你青瓜啦。 系， 咁喺夏天嚟讲，我哋仲会种埋啲日本望文蜜瓜添。 哇，正喎、 啊！系， 冇错冇错。我哋呢两年我哋都有交一啲日本望文蜜瓜俾蔬菜统营处优质蔬菜部去帮我哋销售嘅。 咁啊，车厘茄有好多唔同颜色啦，迷你青瓜又系咪有七彩咁嘅颜色嘅咧，盛哥？ 唔系青瓜啦，其实就得一种色嘅啫，就青色嘅啫。 系 咁，但系咧，点解我哋日本种嘅迷你青瓜会比较好食咧？其实咧，佢因为土种嘅或者系中国种翻嚟嗰啲青瓜咧，会食之前咧，就一般中国人就会将佢磨一磨头尾两端就磨咗啲散佢，就会减低佢嗰个口鞋嗰个感觉。 系 而我哋嗰只迷你青瓜咧，就唔需要磨嘅，净系洗干净，冲水，跟住就摆入口食。就擺落口食咧，就會清甜嘅，就比較係啦，比較清新少少啦，同埋回味咧係比回味就會有個甜度嗰、那個感覺喺度嘅。 其實所有嘢都好似最新鮮就咁食咧，就最好食。咁到底應該點樣去煮咧？可能真係唔使煮喎，係啊。咁啊，要諗下點樣再可以即係創造多啲唔同嘅菜式啦，運用下盛哥呢一啲水耕嘅農作物啦。咁啊，今朝早咧多謝曬盛哥接受我哋嘅訪問啊！ 多謝曬你啊，盛哥！ 多謝曬，小白支持。 好 ，thank you， 拜拜。 啊哦，你中唔中意食呢个车厘茄噶？ 中意啊！你推介每一样嘢 都 系我中意噶。 咁喺我未推介之前，你会平时会买下啲车厘茄食下咧？ 有、啊， 真系。 通常咧，我就买以色列嘅车厘茄。 吓。 会楞住一抽叶咁样，好似菩提子咁样食嘅一抽 咁样嘅， 系啦，我就几中意嘅。 我都知道，即系车厘茄咧有好多唔同嘅产地啦，唔同好多嘅形状啊、颜色啦。咁今次咧就因为同 Green Matrix 嘅朋友咧就做咗呢个访问啊嘛。咁原来其实本地嘅农场咧都有种好多呢啲靓嘅车厘茄。 讲得冇错，头先我都听完，我谂住放弃以色列啊。回归香港系咪先？ 梗系 有乜嘢比香港更加好？ 梗系啦， 冇啊！ 咁我哋要食即系本地嘅蔬菜啦，本地嘅农产品啦。 靓嘅番茄或者车厘茄咧，都要谂一个方法去煮。咁、Kitty 谂住点样煮咧？ 我就谂住用油渍嘅嗱。当然啦，其实车厘茄咧新鲜更新鲜，酱卜卜咧就咁食已经好好食噶啦。咁、不过如果我谂有啲人唔中意生食嘅，怕生食嗰阵味咧，咁可以试下。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油渍的车厘茄。咁、就是你洗干净啲番茄仔啦，然后咧就攞啲橄榄油啊、盐啊、黑椒啊，即系捞一捞佢，仲有少少蒜蓉，系啦，再捞埋佢。咁其实佢就有咗呢啲调味料嘅香味，咁就摆入去个焗炉嗰度焗。咁焗完之后咧，其实佢系好 juicy 嘅，因为好多水出咗嚟啦。咁头先嗰啲调味料啊，再加埋临尾你可以落少少香草咧，嗰啲 rosemary 啊、迷迭香啊咁样咧，哇，其实系即刻。好像去了意大利咁样，但其实你食紧本地嘅番茄噶喎、 不过本地番茄可能仲要落少少橄榄油落去咯，即 系 有少少油香。 有啲油香咧系好正噶， 好好喎呢一个。 系啊，仲要、原来唔同嘅颜色咧个质地啊同埋味道都唔同噶。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佢有啲黄色啦、绿色啦，有啲就啡啡地色啦、 啡色啦、黄色。紅色我都有試過， 有啲橙色啦， 係啊，橙色都有試過。不過你頭先講綠色嗰個咧，我就麻麻地嘅，因為你個感覺上咧，你睇到佢覺得佢 A 未熟啦 ，B 好大機會好酸咯。但其實都是錯覺嚟嘅。 係啊，其實又唔係喎，有啲咧原來個皮咧又厚實啲，有啲又薄啲，咁有啲咧就清爽啲，有啲甚至咧你會食到鹹鹹地，好似煙燻嘅味道喎。咁、我覺得咧都幾有驚喜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買到呢啲本地農場嘅車厘茄咧，都可以試下整呢個油漬七彩車厘茄。 七彩油漬車厘茄嘅材料包括有。车厘茄两盒，罗勒或者金不换一束，蒜头两至三瓣， 百里香、少许初榨橄榄油适量，盐同黑胡椒少许。最后，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本地渔农美食嘅资料，欢迎大家上去www.farmfest.hk 了解多啲啊！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是阿欧， 是阿欧点啊？ 我的享乐围绕晨光第一线，第一个享乐需要听众的参与，因为有晨光第一线线上拜年团，是有两个线的。 哦，两个线啊，我以为是合二为一添。 线线咁样咯。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即系平时食字都是咁样噶嘛。 好啊，咁用你嗰、那个 啊，两、哦、个都得、啊，最紧要 我嗰 个 就得意啲个感觉。线线啊， 线线啊，哦， 开开心心啊。 我嗰个精简啲。 系啦，咁啊最需要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咁啊打电话嚟做咩咧？做个预约登记，咁就系咧希望大家去参与我哋呢个晨光第一线线上拜年团啦，咁因为咧都系我哋一个传统嚟嘅晨光嘅传统啦，希望咧透过大电波或者咧一个视像嘅软件咧，可以啊同远方嘅亲友咧拜个早年咁就好啦。 我哋都想同听众见下面嘅，咁不过咧就隔住嗰个 mon 系一样可以表达到我哋嘅祝福嘅。 系、啦，打嚟啦，1872388咁样，呢、这个就系第一件事啦。 系第二个享乐系咩咧？ 第二个享乐咧，不得了啦！ 你可唔可以唔好喺度摇啊？ 系啊， 你点解要摇住咧？ 因为我见到今日嘅心情啊，确系唔同， 是 天气啊特别好， 系 咁样啦，所以咧就既然咁开心。点样可以令到开心继续开心落去啊？ 延续个开心 系啦，转个头咧，我哋有 Facebook Live， 哇！ 咁、咧就会讲一啲咧，电台咧少啲讲嘅一个题目、 系咩？ 过年做乜好？会唔会系攻打四方城？嗱好少咧听晨光嘅主持咧都会讲下，喂，究竟？你哋平时啲同事之间啊，会唔会攻打四方城噶、 啊？因为我哋开咪成日都话，诶、唔鼓励赌博，唔鼓吹咁样 我哋都真系唔鼓励啊。 系啊系啊， 里里外外都好一致嘅。 我哋纯粹事实陈述，一阵想讲下。 但系打牌边个又口贱少少咧？啊，边个又比较和蔼少少咧？ 好，记得睇 Facebook 啦。知道啦。 凡事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